好，我们时间到就开始今天主日学。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，特别感谢你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课程，就延续这个教会从一开始就有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就叫我们善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媒介，这个主日学，帮助我们看一个最基本的东西，就是关于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本书，你的话语。叫我们借着这个课程的讨论，其实无非的目的就是叫我们更好的读圣经。愿你祝福我们，愿你赐福给这个教会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。好，今天是一个新的课程，圣经论。我们用的参考书是 Mark Thompson 的Doctrine of the Scripture。一个简短的介绍，这本书并不长，然后我们现在用的，因为它没有中文的版本，所以我们仍然是需要，如果你要看书的话，你可以看原文，它现在电子书大概$13到$15，但是所以我们先做一些前置作业好了，所以我们要进行这堂课，我还是希望大家在上课之前都先读参考的课文，就像认识罪，它不长，大概我如果记得没错，大概有7章还8章，我估计大概每一章用2次或3次的课程来讨论来思想。我先问一下引言这一份我已经分享给大家 ，right？ 这个中文翻译是 AI 的中文翻译。我简短的稍微看一下，没有做太多的修正，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，这个只是给我们自己用的，所以我没有版权，所以只是给我们自己上课的时候心服的弟兄姐妹用的。我先问一下，大家有看吗？有谁有看？有看的人 OK 吗？我先问，就是看着他的翻译或者知道他在讲什么吗？如果不清楚，是因为你觉得他的语言很难懂，还是不懂他在讲什么？我想要先了解一下。他的中文翻译，我提供大家中文翻译，在我的手中有7页。我估计，如果你就是一次读，大概半个小时可以把它读完 ，right？所以秀燕姐读的时候，这个这样子的中 AI 的中文翻译读起来怎么样？ 我是觉得还好，但是没有像之前我们认识对，就是这个很容易进入状况。但是他就是大概的内容也说得还蛮清楚的，可能就是每一次一张一张的讲论之后呢，重点会更清楚。 其他人呢？对。像中文翻译。好，第一堂课我们就先立下一些规则好不好？我提供大家这个 AI 的翻译，我会稍微做一些编辑，我会校稿一下，但我也希望大家也答应花一点时间先看，所以我们每一次大概2周到3周我会提供一份翻译，就是一章的翻译。你可能就是专心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你可能在2周到3周时间之内，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看看这份文件。你不需要说哦，你都搞懂他在讲什么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课堂上会讨论。但是，如果先看的话，对我们的讨论、对你的学习、对我们的思考，一定会更有果效。OK， 好，好，这个课程介绍。我们借着这课程，我们要试图回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：为什么要读圣经？预设是你有读圣经，也预设是读圣经对你来说，对一个基督徒来说，尤其是对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来说，是一件非常重要，甚至是你的生命的中心。上帝的话语 ，right？ 我们都会讲这个口号：这个教会是以福音为中心，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，以圣道为中心。我们的生命是以上帝的话语为我们的行为和思想教义的准则等等。 所以我们最基本的预测是我们是读圣经的人，我们是读书的人，不只是读书的人，是读这本书的人。但是为什么要读它？而且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前设立场？当你看到前设立场，你就说你的心态或你的眼光，我们读圣经用什么立场？我会认为在这本课堂上我们的思辨也会做出一个结论，就是有一种心态才是正确的心态。很多人都读圣经，各式各样人都可以读这本书，但是唯有持有正确心态的人读这个书，才会得到他该有的果效，得到你该得到的知识。 OK， 是谁读圣经？所以有什么心态的人？你是谁？你怎么读圣经？你是谁？然后我们也会试着回答，到底什么是圣经？圣经是一本书来，我们和谁都可以拿得到。你的座位前就我们都有放一本纸本的圣经，你的手机里面可能有多种版本的圣经，有翻译成不同。但到底本质上到底什么是圣经？什么不是圣经？圣经到底有什么特质？其他圣经论的课通常都会以圣经有什么特质，你会听到它的全备性、它的清晰性、它的无误性 ，OK， 它的启示性等等，然后再借着每一个属性，然后做一些分析，然后一些佐证经文。That's fine， 但是我觉得那还蛮无聊的。通常神学院里面的课程大概是这样子，那我们也会讨论，但是这本书的进入大概不是用这样的方，首要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讨论圣经。那我们仍然会讨论圣经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质。所以我们课程的要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，请大家先读那个课程的内容。OK， 好，我们就进到引言。引言就是这个之前已经提供大家。哦，我顺便再做个广告好了，或再做一次宣导。正因为我们这个教会。你会发现，如果你来这个教会，你会忽然发现你的手中会多出，不时就抛一份资料给你，然后一个教材、一份文件或什么。所以你可以，当然你可以，这些东西透过你的手机或透过我们的族群分给你的，所以你可以在手机上看。但是你也知道，这种文件在手机上看通常很吃力，也很难吸收。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花3000块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在家里备一个什么列表机，雷射的，不要用那个以前传统的雷射的，不要用墨水的。这些文件如果你能够列出来，或者你能够，而且我会强烈建议你自己把这些文件都存档。 OK， 这就成为你在这教会来，你就想说我奉献这个教会，这是这个教会的事工，来，这个就是这个事工所产生的果效，你应该把它存起来，把它列出来，列印出来，像这样子，读起来会真的，你可以做笔记，然后你的印象会比较深刻。Anyway， 好，所以这个引言，作者就问说，我们如何阐述圣经论？也许我们可以再问，我们需要圣经论吗？什么是圣经论？我们不就是读圣经吗？我就读圣经。甚至很多基督徒会说，我不要什么教条，我不要教义，我不要神学，我只在乎读圣经。那连读圣经都有所谓的理论吗？圣经论其实不外乎就是我们刚才试着回答我们刚所提出的一些问题。你为什么要读圣经？圣经有什么用处？它什么特性？等等。OK， 它到底是一本故事书吗？它是。它是一本历史书吗？它是。它是工具书吗？它也是。它是心灵鸡汤可以安慰人的？当然也是。但绝都不只是这样。那圣经它自己怎么说呢？我们都熟悉的经文就是，圣经是上帝所呼出来的启示的，那个直接希腊文的翻译，圣经是上帝所呼出来的、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因此，你应该读圣经，是吗？ 有人会说那是圣经自己说的。 OK， 所以我们如何讨论圣经，我们有什么样的圣经论，大概是这样。 OK， 关于这一段有大家有什么问题，其实就是引言的这一小段。今天我们讨论内容，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讨论全部。我们讨论到此，你大概听得出来，这个教会的预设是：如果你不读圣经，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；或如果你不读圣经，你根本就不明白你的身份。这是说，你因为听到某个人的见证，听到一个好的布道，然后你就有圣灵的感动，叫你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儿子道成肉身，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之后复活。这是基督徒所相信最基本最基本的你要说基要真理。你不信这个，你很难说你是基督徒。但是你信了这个之后，如果你不继续读圣经，不明白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，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他儿子是道成肉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为什么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是只是立下一个好的生命的典范等等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上帝是谁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，你也不明白你蒙恩得救的身份。如果你持续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你其实不过是印证你只不过曾经觉知的人，你没有那个真正基督徒的身份，你不认识上帝，也不认识他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，你没有永生。所以 OK， 好，下一个段落就是基督教的圣经论。有读这一段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是基督教的圣经论？圣经是一本圣经，我们读的圣经跟罗马天主教读的是一本圣经，我们跟非信徒读的也是一本圣经，他们也可以读我们读的圣经。我甚至会说，我们不只有基督教的圣经论，我们有，应该严格来，我们甚至会说，基督教圣经论就是改革中的圣经论，唯一的圣经论，就是西敏信仰告白第一章的圣经论。所谓有史以来最精彩最精简论述的圣经论，西敏大道理问答第一章，大家可以回去看，回去听我们之前的课程。所以为什么是基督教圣经论？那天主教的圣经论呢？天主教也读我们的圣经，大致一样，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加入一些其他的释经伪经等等，但是我们读的圣经他们也读，但是他们的圣经论跟我们的圣经论分差不一样。犹太教也读我们的圣经，至少读其中一部分，前半部分，什么旧约 right？ 但是犹太教的圣经论和我们的圣经论是全然不同的圣经论。 OK， 所以作者在这里有提到，我们对待旧约和新约圣经，我们的信仰告白说圣经是什么？不只是旧约，不只是新约，是旧约新约，那是66本书。 OK， 所以我们怎么评估，首先我们怎么评估我们对我们读圣经有正确的心态，就是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怎么看圣经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我们也会说圣经都是基督的话语，旧约新约都是。有没有佐证？有，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，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是新约还是旧约？新约的作者说旧约的先知怎么样？仔细的查考基督的灵在他们心中默示他们，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right？ 那我们的主他最时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经上怎么说，经上他说的经上就是我们手中的旧约。所以你看到他所说的话语几乎都是出于旧约，就是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话语。 天父赐给他的话语，而他说的话语也成了什么？新约 ，right？OK，、okay. 好。所以我们看待旧约、新约、圣经的态度，基本上是与你必须要确定是与基督是一致的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这本书的核心概念就是你必须有这样的心态来读圣经。整本圣经都是耶稣的话，你们的教材里面有，尤其是上帝他定义在末世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个时候，是之前是借着各种方法，借着先知晓谕他的子民，如今是借着定义要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。OK， 所以在这个段落之说之这个段落之中，作者就有提到说，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这个位格。位格是这个位格是指什么？或指谁？基督，上帝定义要启示我们的那个核心或者中保。所以基督他不只是救赎的中保，他也是什么？启示的中保 ，right？ 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，因为上帝定义要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，不借着其他的人，从一开始就是如此。从伊甸园开始就是如此，这就是为什么 Barvin 会说，我们昨天跟那个志成讨论的时候有提到，就算在工作之约的时候也有其中保，这是巴文克的意见，我倾向同意他的意见。 Anyway， 好，所以我们认真看待这个位格，我们就必须认真看待他这个位格，第二位格，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话语。但是你可以想，这是又是一个轮回。为什么我们要认真看待这个位格？你怎么认真看待这个位格？因为有人告诉我耶稣爱我。因为有人说信耶稣就得永生。或许，但是那足够叫你认真看待这一位位格，就是这个人。好了，你就把它想。有人告诉我，千农很喜欢听我的讲道。有人告诉我，千农很爱他的儿子。哦，是的 ，OK。甚至有人告诉我，千农他做的午餐很好吃。我有这些知识，我能够认真看待千农这个人吗？很难 ，right？也许我需要跟他说话，他需要对我说话，我需要跟他有实际的互动。我们怎么跟耶稣基督有实际的相交、团契、互动？唯独借着他对我们说的话 ，right？right？OK，、okay. 当然还需要他的圣灵，但是至少你需要他对我们说的话 ，OK。所以这是一个循环，你要认真看待这个位格，你必须认真看待他对你说的话，你要认真看待他对你说的话，你必须认真借着他对你的话说的话认识他，以至于爱他，以至于在乎他，你才会认真看待他对你说的话。 Anyway OK， 所以他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这其实在那个西敏告白的第一章里面也有提到，他说这个在你们教材里面我有把它引文出来，就是束住外在的权威。什么是外在的权威？外在什么的权威？雅文，圣经以外的权威。这是我们很习惯听到，就是为什么要读圣经？因为你看犹太人他们的文化是多么的美好，你看他们的文化是多么的怎么样，因为他们有圣经。这个是圣经本身的权威，还是圣经之外的权威？你会说这是圣经之外，因为这是犹太民族的特性。好了，你要诉诸他们特性。或者你看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 right？ 这并不是圣经本身的，但或许有或许没有，但是这些是圣经外在。或者你看圣经真的很符合科学，最近科学的新发现佐证圣经讲的这个那个或什么，真的有大洪水等等。 或者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其实是符合进化论的，听懂我意思吗？或者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，人并非不是没有可能可以从死里复活的，因为你看有一个小男孩他真的到过天堂然后如今回来从死里复活，这些都是外在权威，可信度或多或少或强或弱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。你看这么多人写的这一本书，上帝透过这么多人写，可是他是多么的优美，他是多么的一致等等等等。Fine， 你都可以诉诸这些，但是最终这个，如果你只诉诸外在的权威来佐证圣经，他到最后他怎么说？作者的用词是什么？可能会削弱圣经在信仰和基督徒生命事物上是最终权威的主张。你听得出来这个逻辑很显而易见吗？如果你要诉诸外在的权威来佐证圣经，圣经的可信度，圣经的权柄，其实你就已经直接否定圣经是最高的权柄。Right？ 所以你很难说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和教导、生命和教义、生命和思想唯一的准则，最高的准则。OK， 所以西敏信仰告白这边在教材里面有附第一章的，尤其是第四点、第四段和第五段落，很精彩。他说，我们之所以相信而且顺服圣经，根据不是在于人的见证，不是你说的就算，不是很多人，不是犹太民族，你看他们活出这么美好生命的见证，也不是教会说了就算，因为罗马天主因为教皇认证这个圣经，你应该读圣经，这些也许可以做佐证，但是真正的你为什么应该要信这本圣经而且要顺服这本圣经？因为这本圣经的作者是上帝他自己。 OK， 因此我们当接受圣经，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。 Awesome， 这么直接，也不回避，也不要找你，我们应当接受这本圣经，因为它就是上帝的话语。我们应当接受圣经就是上帝话语，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他 第五段继续说，他承认这个他的一些性质，他的教义之有功效，他的文体的庄严，他的一致性，整本书的宗旨等等等等等等，都是无与伦比的优点和全然的完备性等等等等，都足以，他是可以充分的证明，如果你真的愿意敞开你的心，你应该可以看到，哦，这就是上帝对人说的话。然而这最后一句，我们对圣经那无谬的真理、无错的真理以及神圣权威所抱有完全确认和保证，来自什么？来自这些东西的佐证吗？这就是我们刚提到来自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。他圣灵与圣经、圣道，圣灵与圣道一同并且借着圣道 with and by在你我的心中做见证。所以回到谁读圣经？所有人都读圣经，所有人都可以读圣经，但是唯独谁真的读得懂圣经？ 有圣灵的人。 Yep， 谁是有圣灵的人？基督徒。没有基督的人，你就根本就不是基督徒。 Right？OK， 所以你看，可以看出来，基督徒的圣经论和其他人圣经论是不一样的，应该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关于这一段基督教的圣经论，我会觉得抓到这一段的重点，当我们跟传教很有关系。你传教不外乎，其实不是传你个人的见证，你的个人见证可能很好，也许借着你的个人见证，但是最终你需要对他传什么？ 传讲上帝的话语，他才可能认为这位上帝的第二位格，以至于认识真上帝 right? OK, 所以当你传讲上帝的话语，他你要告诉他你要信这本圣经，我们来一起读圣经。你是有时候我们说服他，你看这个圣经的文体多美，他讲故事多么的精彩，他的教导是多么的实用等等，都没有错。但是最终如果你试图太做这个，他总是可以在如果他口才比你好，他脑筋转得比你快，他可能会说那这也不见得啊，对啦，这个也说得很好，可是其他宗教也不错啊。耶稣啊，没错，如果我跟他见面，我应该会蛮喜欢他的，可是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说你抓到这个第一段的重点，你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在意，第一个你不会那么在意还不信的人，还没有圣灵的人他会这么说，你也不会那么在意说我要找到一些证据来说服这个人，你应该可以更直接更勇敢的 OK, 让我们来一起来读上帝话语，然后你为他祷告，然后你相信唯一可以让他信服这本书的是什么 Yeah, 不是你说的多么厉害，不是你找到多么多的证据，而是圣灵在他心中工作，圣灵借着你忠心的做你能够做的你该做的，然后你相信如果上帝乐意施恩，圣灵就会在他心中工作，就像其实就像你们嘛，我们嘛 right? 我自己有这个经验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圣经我从小就是读圣经长大，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圣经对我没有实质的意义 right? 但是 I don't know, 有一天在你的心中，在我的心中忽然啊，就好像那有人开了你脑袋中那个电灯 OK, 我接受上帝儿子确实为我死，那不是只是一个概念，不是只是说的很好听的一个神话，他真的为我死，那我该如何活，听懂我意思，对。那这个过程是你需要听到，人需要读到，人需要有上帝的话语，但是那个话语如何在每个人心中发酵，那个就是这边所讲的，是圣灵在人的心中与圣道和借着圣道一起工作，叫人能够信服圣经上帝的话语。好，这一段有没有问题或想法？那我们看下一段，圣经的圣经论，简单讲就是圣经如何讲他自己。OK, 所以耶稣他自己话是什么？他对犹太人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。你们查考圣经。”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，所以犹太人他们有没有读圣经？他们有没有对圣经某种很正确的预设或者期待？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哦。圣经不只是好的教导，不只是告诉你一些很精彩的故事，做人的道理，其中有永生。所以我们的主都肯定他们这样做。你们有读圣经，你们也期待这其中有永生。然后他说什么？这经，你们读的经文是为我做见证。他不是说某一段经文是为我做见证的。他不是说创世纪二十二章是为我做见证。他不是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为我做见证。他说这经文The scripture, the writing, 全部都是为我哦，指向他。然后他说，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，你们就没有永生。所以这就是刚才作者说的，你必须有一个预设，就是这现在我们就讲到其中一个最重要预设，经文是指着 基督说的，或者我们在这边时常用的经文是什么？基督写的，是为他写的，是关于他写的。OK， 其中一个事实是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尤其读路，我们才讲完路加福音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，我们从小就是熟读圣经的人，不是吗？So, OK， 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其中有永生，但这圣经正是为我基督做见证的。那接下来我们会有另外一个问题，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经文，这是约翰福音五章那边的经文所记录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的话。这个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例子。耶稣在这边我们看这段经文，然后来解释，来看那个来看耶稣说的话。我们就在用经文，似乎我们在用经文佐证耶稣他在圣经中所说的话。或者我们这个跟另外一个释经原则可能有点关系，但我们等一下再谈到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他用这个原则来佐证他自己，来佐证他自己说的话。他用圣经来佐证他自己说的话。那你可以说这其实是什么？一种循环论证。也就是说，圣经是上帝儿子对我们所说的话，这是可信的，因为这是上帝儿子所说的话。因为圣经说这是上帝儿子所说的话。这就是循环论证嘛。循环论证就是这样。如果你的做父母的，如果你的小孩开始对你用循环论证，你可能会很想对他做一些什么事。我可以吃冰淇淋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吃冰淇淋啊。为什么你想吃？因为我说了就算。你听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循环论证通常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一种谬论。唯独的差别是什么？当循环论证是在论证一个最高权威的时候，定义他只能诉诸自己。Right? 如果他真的是最高的权威，他只能够论证自己，因为如果他在诉诸其他的，圣经说的不算啊，你要有其他的证据，那圣经就不是最高的论证，最高的权威了。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循环论证是有些人会搞不清楚的，就是说啊，那循环论证，对啦，我们需要用这个，但是好像循环论证是最合理的，也唯一的可以论证这种最高权威的论证方式，圣经的论证方式，因为圣经自己说，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。OK。所以他说，当我们在争论、讨论关于最高权柄、最高权威的时候，一定程度的循环论证是不可避免的。而圣经，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确实彼此的论说，新约甚至会彼此论说新约，新约会论说旧约，旧约非常，我们都很习惯这种读经方式，每一篇讲到其实都是这样，旧约。你去看它，其实很明显的就指向新约 ，right？ 彼此论说，彼此的印证。而圣经如果是上帝的话语，就必然会自我印证，自我证实自己，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。这相关的相关的概念就是。你不应该试着去证明上帝的存在。上帝的存在，最终你要是相信他 ，it's unprovable。如果你能够证明上帝存在，在某种程度之，你就站在上帝以上。听懂我意思吗？你只能相信他存在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讲到会讲到经文，什么是讨上帝喜悦的人？人必须要有什么才能讨上帝喜悦？人必须有信心，是这样的人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，信有上帝的人才蒙上帝喜悦。 所以圣经没有说我们可能会讲能够证明他存在的人是讨上帝，哇你讲的真精彩，好，从来没有这个概念。同样的圣经也是一样，如果他是最高权威，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话语的话，他必然自我印证、okay? 但是问题是谁能够领受这个见证，唯独有圣灵在他心里工作的人。Right? Okay? 这边的作者，你们都可以停下，就是说如果你看这一段，如果有看这段人，其中有问题，你应该把它画下来，因为我们不见得会讲到每一个，就是每一段。所以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。好，作者在这边有一个字句，他说神学是解经，而其内容，解经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，正如他透过圣经的传递自我。那个 AI 的翻译我没有修过来，但是这是在哪一，他 AI 翻译的比较奇怪， AI 的翻译现在真的非常厉害，但是神学的翻译的时候，你需要有一个人能够校稿他的翻译，因为他的翻译，譬如说他的communion 或者 communicate 这个字，英文这个字，他通常翻译不出来，就是我们惯用的传递自我，原来是 communicate himself， 他会变成是交通自我吗？或者这一类的用词。所以你就需要做一些微调或者修正。所以这句话意思，神学是解经，这解经的内容是耶稣基督，因为正如他透过圣经，透过他的话语传递自我，向我们传扬他是谁。这样应该 OK 吗？所以这边作者做出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提醒。有的时候神学院的人会有一种好像一种概念，就是我们是圣经学者，那你们呢，你们是系统神学的，好像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是分开来的。那时候现在大家不会有人直接这么讲，但是你从他们的言论，你听他们的讲道就听得出来，就是好像我是研究圣经的，那你们系统神学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这个不是教会，不是，这不是这位作者的立场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立场。大家应该明白，就是解经和神学是分不开的。OK， 他在这边甚至会说神学就是解经。其实神学不外乎对于神学是什么？对于神的知识学 ，theology， 对于上帝的知识。对于上帝的知识不外乎就是你是凭空想象吗？我们是在做哲学上的，就很多名目，某一个名目讲到，他根本不是在讲到，他是在讲自己不是很好的哲学。 Anyway， 不是哲学推论，一定是我们的神学一定是在解构，你要这么讲好了，上帝的话语解构。我是今天说的解构的意思不是那个deconstructionist， 而是说我们要解经，阐述、解释、明白圣经，上帝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的话，借着圣经对我们说的话，就这样子。OK， 而其内容，如果是如耶稣他自己所讲，经文就指向他，他内容一定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。因为正如他透过圣经他的话语把他自己传递给我们。 OK， 所以在这种圣经的神学的预设之下，我们的预设就是他上帝确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合理的 coherent 的那个翻译比较难，就是前后一致的，你要说故事好了，我们采用故事，但它不是虚构的，一个历史好了。所以我们的用词是什么？圣经就是上帝的救赎历史。 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是，之所以要成为救赎历史，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事实，是因为人做了什么事，人犯罪，所以需要被救赎。而上帝就是阐述这个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，上帝怎么从一开始就立意要拯救一群人做他的子民。然后这个是非常具体的历史，是透过时空的历史，时候成熟了，他的儿子就生在律法下，生于女人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顺服以至于死，三天之后复活等等。 OK， 好，是不是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？讨论到这里，所以我们预设圣经就是，我总是鼓励大家，不只是读圣经，不需要跳着读，应该就是有顺序。不管你是从哪一本书开始，就是有顺序，就这样读下去。就像我们讲到，你就不跳，你就逼着自己，就是一本一本书读下去，一张一张的读下去。那你读的时候，你不免会想啊，这个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个跟之前又有什么关系？也许它排序不见得一定是按照原来的历史过程，但是我们总是预设，虽然我们也许不见得一下子就看得清楚，或者它的排序，现在我们手中圣经的那个排列次序有点奇怪，但是上帝在告诉我们非常一致，而且用他高于我们的智慧在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上帝，而他又如何拯救我们做他的子民，最终的目的是为要荣耀他。前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这个目的是一致的，所述说的，你要说故事也是一致的。不是旧约圣经有一种人得救的方式，新约圣经有另外一种凭着信心得救，凭着恩典得救，但是旧约圣经是你可以凭着献祭什么什么。 OK， 好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？这堂课的目的最终的是鼓励大家读圣经，鼓励已经在读圣经的更热切的读圣经，读得更好，鼓励还没有读圣经的人开始读圣经。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什么？得着认识独一的上帝以及他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。因为什么？这就是永生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这是圣经他自己说的，是直接引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说的话。可以 OK 吗？严真 OK 吗？好，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？ 帮助我们可以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，因为你的话是有生命的，是让我们可以行出一切善行的动力。就如同你说你的话是如同冷刃的刀，可以刺入剖开我们的骨髓。你的话也是我们的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帮助引领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也更加的走在你的话语的生命当中。愿你继续保守每一次的学习，都有你的智慧，我们为此感恩。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 阿门。